得要孝敬君不少。不想世人一时也能得到此之安哟，何也有安不了，却报贪成君的勇敢老难。舅舅在此，亲自将你也亮了。心中将你亮亮，这是好东西也能指定，拔下毫毛便不口袋送这回去。哎呀，这个老鼠床底不下溜了吧。这丹炉内连火都没有了，再找不翻到把他降妖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杨小楼演唱的《安天会》。说到《西游记》题材的还有一出戏叫做《盗魂铃》，也有说叫《二本金钱豹》。这个戏最早就是一出武戏，后来呢，谭鑫培也演出过。谭鑫培的传人，他的女婿王佑臣先生演唱。这位王佑臣先生啊，堪称多才多艺，能学各流派的腔调，还能学别的剧种的唱腔，都融合在这出戏里了。那么也就是在民国初年，这出戏就已经成为了一出玩笑戏，大家都学都唱。那么其中有一个显著的标志，就是这出戏当中的老生都必须要拾紧学唱，就是要学各种不同戏的唱腔，把它拼在一起，或者学不同的流派，甚至要学别的剧种别的曲艺的唱腔，哎，都可以包括在其中，要么这出戏很热闹呢。杨宝森先生1950年在香港演出了这出盗魂铃，和他合作的是张君秋、王全奎，还有他的琴师，也是他的哥哥杨宝忠。虽然那时期的录音音质不是非常的理想，但是这一阶段堪称是杨宝森先生唱腔录音当中的巅峰之作。因为杨先生的嗓子非常痛快，非常好。您听下面这段是杨宝森先生扮演的猪八戒出场时候的一段唱，要讲究东一句西一句，哎，拼成一个唱段，很有意思。这里头的唱词唱腔分别是南阳关、大灯殿、做工、捉放曹、鱼藏剑、玉碑亭、五家坡当中的。尤其是您听玉碑亭那一句旱地拔葱式的唱法，唱得太酣畅淋漓了，也是杨派声腔当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。下面就请您欣赏杨宝森演唱的《盗魂铃》，杨宝森扮演猪八戒，杨宝忠先生在剧中啊有个名叫猪七戒哈、啊，王全奎扮演蜘蛛精。 去往西天取经，领我出来探亲道路，就此走走。刚吃完唐僧肉，要吃八戒肉是吗？ 胡说八道！ 人都说你会唱，你给我唱段儿，要听你听啥？ 唱一段， 唱一段。这么办， 唱了这么半天，还让我唱？ 自拉自唱， 自拉自唱。 猪八戒，猪八戒自拉自唱，猪七戒打鼓，怎么样？ 你都会 唱啊？猪七戒。 好吧，你自拉自唱。 好， 你去找把壶去。 好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杨宝森、杨宝忠、王全奎主演的京剧《盗魂铃》片段，这是1950年的珍贵实况录音，大家还能听到啊，这个剧场当中台上台下互动特别的热闹，还有很多梗啊。这里头猪八戒自拉自唱，猪七戒打鼓，说的就是后面这部分呢，杨宝森先生自拉自唱，杨宝忠先生打鼓。您听到啊，昆仲二位合作的《夜深沉》。好，听完了这个西游题材的京剧剧目，下面我们还是要请您听一段水浒题材的京剧名段。这段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李逵探母，尚长荣饰演李逵，王梦云饰演李母。 言道你在江州劫了法场，罪犯朝廷，可有此事吗？ 相师兄长勿听传言，老娘不可轻信呢。 无有此事。 无有此事。 又是这个奴才前来哄骗于我吧，真是个不孝的奴才，待我谢天谢地。 当谢天地。 儿 哎，我来问你，这几载你在何处安身？ 这几载而在外结交了许多好哥哥好兄弟，我们情同手足一般，别提多好了。 儿啊，你们作何生理呀？ 作何啊，老娘如今孩儿我做了官了啊。 哦，儿做了官了。 做了官了。 儿啊，哎，你官居几品呐？ 这几品老娘，我们那里的官儿不论贫论民。 哦，论民。 论民。 儿啊，你第几民呐？ 第三民。 哦，第三民。 第三民。 儿啊，你吃多少钱粮啊？ 三千贯。 哦，三千贯。 三千贯。 我儿不做官就是不做官，做了官就是第三民，吃三千贯的钱粮，为娘日后也要享些荣华富贵呀。 对喽，妈，我接您享福来喽。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尚长荣、王梦云主演的京剧《李逵探母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听到这儿就暂时告一段落了。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送上的广播剧场。明天晚上同一时间，戏迷乐主持人尚远和您不见不散。咱们明天见。